营养健康，让您生活舒心，饮食放心，起居安心。 带孩子，送父母，度蜜月，陪朋友，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 跟团游泰土，自助游泰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自驾出游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亲子旅行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企业团建还选易捷度假连锁酒店。一站式旅游服务，全国景区200家门店共选。咨询专线400156-1616。 开小车，开大车，用乐车帮 4S 店养车；开好车，开豪车，用乐车帮6868折折折养车。80大品牌，3500家 4S 店，588元红包免费送。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三亿车主养车标配。 暑假去哪儿？当然丰台。2017丰台旅游消夏季开始了，激情戏水、浪漫赏花、美食娱乐、亲子互动、科普体验，更多精彩，请关注丰台旅游委官方微信，发现新丰台。 奥迪 Q7 特惠来袭，新车直降10万，原价回购3年6万公里内，奥迪 A6、Q5 32里，以礼相爱，尊享零利率购车方案。奥吉通奥迪6571-8787。 大家好，我是萨丁丁。 大家好，我是温兆伦。 我是魏晨。 我是对了叮当。 我是森蒂袁咏琳。 我是张志成。 大家好，我是贤子。 我是卓依婷。 我是高雅琳。 我是小刚周传雄。 大家好，我是蔡淳佳。 我是陶虹。祝经典969， 经典969， 经典969 5周岁生日快乐， 5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和我一起听经典音乐，就在北京 FM 969。 969精英爱听榜， 看看看潮来，悠悠悠潮往，那那那滔滔滚滚涌无休，让彩云伴海鸥，一起翩翩飞飞飞飞翔，天际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为杨千嬅写下最佳损友，齐秦为王祖贤写下大约在冬季， 我会更加珍惜自己， 我为你写下那些爱和曾经。音乐不止音符， 更美在 让往事动容。经典 969 连接经典5周年，和你一起听见每一份感动。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听城市放牧，我是龙叶。今天看了一个做酱油的视频，想要成为一瓶上等的酱油呢，需要经历很多的过程，泡豆、浸泡、过滤、揉捻、蒸汽、搅拌、发酵、装缸、继续发酵，它是时间的成品，必须通过时间的沉淀才能够成就自己。一瓶酱油需要时间的沉淀，我们又何尝不是呢？ 脚步难道注定面对天摆布？ 看新闻说，有一个因为用英语送外卖而走红的网络的川外外卖小哥，他再次回到了老地方川外，不过这一次他的身份变了，他被川外成人自考本科英语专业录取了。他说，从此我再上这一栋楼就不是送外卖的，而是学生了。很励志，有没有？来自加拿大多伦多一项研究说，人如果过瘦的话呢，早死的风险呢会比肥胖的人更大。数据显示说，不管任何年龄，太瘦早亡风险呢会比正常体重的人高 1.8 倍， BMI 低于18就属于太瘦了，太瘦的同学应该要健身哦。 想你，想你，好想你。那是因为爱着你，怎会有不安的情绪？ 有人说年轻人嘛，现在没有钱算什么，以后没钱的日子还多着呢，这样的调调在年轻人当中非常的受到追捧。有人认为丧体现了年轻人在进入社会之后开始以诚实的态度面对生活当中的高峰和低谷，学着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更加合适的频道，是一种不装的真实。也有人对此表示警惕，认为是危害年轻人身心健康的精神鸦片，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才应该是年轻人始终怀有了积极的精神力量，你又怎么看呢？ 请你再为我点上一盏烛光，因为我早已迷失了方向，我掩饰不住的慌张，在迫不及待地张望 身旁这一路是好梦一场，而你是一张无边无际的网，轻易就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把我困在网中央，我越陷越深越迷惘，路越走越远越漫长，如何我才能捉住你眼光。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情愿就这样守在你身旁，情愿就这样一辈子不忘。我打开爱情这扇窗，却看见长夜日凄凉，问你是否会舍得我心伤。 还有一个哈利波特迷呢，找了一个新西兰珠宝设计师给他设计了一个纯银求婚用的金色飞贼，飞贼的表面呢是 18K 镀金，设计师还用了一把银色光轮2000，也就是一款飞天扫帚作为钥匙，有了这样一把钥匙就可以打开飞贼了，钥匙插进去打开的那一瞬间真的非常的酷炫，那些科幻世界的东西正在慢慢变成现实。 凄凄的古筝边，是你的温柔。 一路走来，我们总是无时不刻在听别人的歌， 在听别人的歌， 却忽略了从前的自己也是一首首被遗忘的老歌， 被遗忘的老歌。 找回曾经的自己，听只属于你的电台，当精英遇上经典 FM 九六九，品味时光之美， 品味时光之美， 时光之美。 带孩子，送父母，度蜜月，陪朋友，你想要的泰国都有， 泰国都有， 泰国。 跟团游泰土，自助游泰累，下载六人游 APP， 定制神奇泰国之旅。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堵车每小时40公里， 高速路不堵车，时速120公里。 高效才能高速。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 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105175-2200，0105175-2200。 五年可以做什么？五年能够改变什么？ 成长、革新、颠覆。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2012-2017。直面挑战的五年。 2012年9月6号9:06，北京 FM 九六九正式开播，全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精准锁定精英群体。 成长五年，立足北京，砥砺五载，感谢有你一路相伴。 跃动北京， 跃动北京， 经典飞扬， 经典飞扬。 北京 FM 九六九五周岁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泽林给我的感觉呢，又是一个很有担当的一个男生。大家让他帮忙的事情呢，他每一件事情都做得很好，然后总是被女同事当成抬宠，格外照顾，而不是格外欺负。八月奋斗季，让我们一起为遇见更好的自己而努力吧。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 不可复制的声音，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 城市父母， 放肆破听。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研究人员发现说，假期社交活动和睡懒觉之类的行为导致睡眠模式失常和生物钟紊乱，带来和飞行时差相似的社交时差，会增加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周末作息比工作日每推迟一个小时，风险就会增加11%。社交时差还关联情绪低落、困顿、乏力之类的，要警惕哦。 70年代发现啊，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这一个笨小孩又到了80年代，30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90年代，哎，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慢人家一拍，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 说情是你男不坏女不爱，怎么想也不明白。妈妈说真心爱会爱得很精彩，结果我没有女孩。哎呀，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只是晚上寂寞难耐。哎呀，望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呀，想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 你知道吗？爱吃大蒜的男生更惹人爱呢。吃大蒜的男人比不吃大蒜的获得更多的青睐，而吃越多大蒜的男人，腋下分泌物越有男人味儿。所以大蒜要吃起来吗？ 曾经想过深爱一个人怎么够，还要刹那和天长地久。是我太贪心，是我太天真，始终不信你的爱变冷。该是最后一次让你心疼，分不清这是梦还是真，不能肯定对于你没有恨，我会如何继续你别问。一生把你放在心里头，情缘未必能够长相厮守，只要偶尔深夜想起有你，会有一丝微微的酒意。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我们选择了创业，我觉得就要坚持，然后为自己实现的梦想一直努力加油。 真正打败你的永远都不可能是你的竞争对手，其实只有可能是你自己。只要你自己坚持下去，你总是能找到一条路，除非你自己放弃。 创业到现在为止，更多的时候，哎呀，还是慢慢的、细细的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内心得到的这种的安慰，这个是别人不能去理解的。 今天九十九五周年街头大访问，提到五，你会想到什么？ 提到数字五，我会想起奥运五环。五环就是一个经典，让人们铭记住当时北京奥运会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自豪。 想起五月天突然好想你这首歌。 我首先想到了五个富娃。 九六九五周年，你有什么样的祝福呢？ 感谢 FM 九六九一直以来的陪伴，祝 FM 九六九五周岁生日快乐，也希望九六九可以越来越好，分享给我们更多的经典好歌。 北京经典音乐五周岁生日，希望可以成为经典，越办越好。 北京经典音乐广播五周岁生日快乐，希望九六九能够一直走下去，继续用经典的音乐陪伴着我们成长。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人有时候呢会突然变得脆弱，突然间就觉得不快乐了，突然间就被回忆当中某个细节揪住了，就开始沉默，不想说话。那些突如其来的瞬间，你愿意和我们一起分享吗？今天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在微博上搜索经典九六九龙夜，龙马精神龙夜晚的夜，和我去分享你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龙夜在北京给你说晚安，拜拜。 想请他替我向你问候，只为了怕见了说不出口。你对以往的感触还多不多？曾让我心碎的你，我依然深爱着。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这一种想见不能见的伤痛，让我对你的思念越来越浓，我就只能把你放在我心中。在朋友那儿听说，知心的你曾找过我，我要他帮我对你隐瞒，只是怕见了面会更难过。我对以往的感触还那么多，曾给我幸福的你，我依然深深爱着。有一种想见不敢见的伤痛，有一种爱还埋藏在我心中，